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第三篇，李祥年的爱情故事。去年在甘肃省靖远县采访的时候，我就听人说，有一个名叫李祥年的加边沟右派住在县城里。他是天津人，50年代的大学生，曾经在兰州市体委工作，57年定为右派送往加边沟农场劳动教养。劳教期间，他又升了一级，被正式判刑送劳改农场。劳改期满以后，留厂就业，几经周折落户在靖远县城，在县体委工作。听到这个残缺不全的故事，我立即去他家拜访，却未能谋面。他家的门上挂着锁，邻居告诉我，10多年前他就在兰州市红山根体育场附近开设了一间字画社，他和家人常年居住在那儿。李祥年的故事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。作为天津市的作家，我终于听到了一名天津人在加边沟的故事。他是怎么由劳教升级为劳改的？升级这两个字我已经听到过多次了，但是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升级的人。他原先在兰州市体委工作，落实政策应该回到原单位去，却又怎么到了黄河北岸的干旱山区靖远县呢？我立即返回了兰州，并且去红山根体育场附近寻找李祥年，却没能找到。无巧不成书，今年秋季，我又一次来到兰州采访，与一位名叫关启兴的画家朋友聊天时，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 谈到这件事，他说，李祥年，你要找李祥年吗？我领你去。关启兴告诉我，10多年前李祥年在兰州市举办书法展览，那时候他们就认识并且熟悉了。难怪我找不到李祥年的字画店，原来他就在兰州铁路局旁边的街道上，我却在红山根附近铁路新村的地段上转来转去。掀开软塑料门帘进了门，我的画家朋友就和一位高个子年近70的老人说话，我立即就意识到他就是李祥年。他的白净的脸上岁月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，鼻翼两旁的八字纹刀刻斧凿一般的深刻。略事寒暄以后，我就说明了来意。他毫不推辞，爽快地说，你要问我在加边沟为什么升级，怎么升的级，最后怎么又流落到了靖远县的，这可真是一言难尽呐，我得 慢慢道来。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，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，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，令人触目惊心。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，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，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，心怀触涕的反思。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我是1958年九月被兰州体委送到加边沟去的，是体委办公室副主任和国防体育科的射击教练送我去的。啊，为什么让个射击教练送我？怕我逃跑呀。六月份呢，就宣布我去加边沟劳动教养，我已经跑过一回了。我是被抓回兰州来之后送加边沟的。这次送加边沟，怕我逃跑，专门派个射击教练提个小口径步枪压着。我在加边沟的境遇还算是好的。我是河北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生，体格好，身手灵活。我从小就跟着父亲进戏园子，懂京剧，能唱，能表演。到了加边沟，在大田劳动了几天，就被抽出来参加演出队排练庆祝国庆十周年的节目，演戏。我还能画能写，我的爷爷是清代举人，开家馆，写的一手好字。父亲和母亲呢，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，父亲做过开滦煤矿的财务主任，也是写一手好字。我的堂兄李鹤年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书法家，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的主席。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，我当然也是能写能画。国庆节演出全本京剧《失空斩》，我演诸葛亮，一炮打响了，引起管教干部的注意。演出结束以后啊，让我去写黑板报。我在大田里就没干过几天，有时候领导看我一块黑板写三天就发怒，知道我是偷懒耍滑，让我下大田去劳动。可是下大田没几天，就又把我调出来搞黑板报。我是偷懒耍滑了，可是不偷懒耍滑的时候，我一天能写10块黑板报，其他人根本做不到。不光是又写又画，连稿子都是我自编自写，用不着管教干部操心。加边沟的能人呢，多得很，有画家，有诗人，有专业演员，但他们不如我多面手，什么都能干。由于能写能画，能演能导，能画布景，经常做零工做杂活，所以我到加边沟一年的时间里边没受太大的苦，身体没有累垮，也没太挨饿。我经常在黑板报上表扬食堂的炊事员，这很重要。农场制定出的奖惩制度里有这样的条文，立三次大功就可以摘帽，可以解除劳动教养。我表扬谁，谁就在管教干部心里边留下好印象，有利于他立功和摘帽。所以我和炊事员们的关系好，去食堂打饭就打得多。我表扬了卫生所，医生就给我开病假条，我就可以休息，可以躲避重体力劳动，保存体力。刚进加边沟的时候，我也曾有过想法，不就是劳教一年半载吗？领导就是这么说的，锻炼锻炼几个月就回来了，接着工作。按照我当时的处境，的确还是可以的，比其他右派强多了。所以我就下决心熬下去， 熬出这几个月去。可是熬了一年零几个月，一点摘帽释放的音讯也没有，我就觉得熬不下去了，想女朋友了。我对女朋友的思念呢，把我折磨得很苦，什么也不想干了，觉着活着没意思了，就想逃跑了，想去看一看女朋友，见一面，和她叙一叙思念之情，也想告诉她我已经是右派分子了，正在劳动教养，你还爱我吗？如果她说还爱我，愿意等着我，我就回来再接着熬。她要是变心了，我就再也不回来了，我宁愿到处流浪漂泊。我的女朋友名叫于淑敏，那时候正在北师大读书，她是石家庄人。1955年春天，河北省师范大学，那时候呢，校址是在天津，搞毕业实习，我在石家庄第二中学代课认识了她。那时候我23岁，风华正茂的时候，又是外向型的性格，在二中实习期间呢，正遇上河北省的运动会在石家庄举行，我担任篮球比赛的裁判，那是我的长项，哼，出足了风头。踢足球呢，也是我的长项，我们体育系的足球队和河北省足球队比赛了3场球，我也出尽了风头。结果就在我们实习结束的时候，我发现于淑敏看上了我。于淑敏那年上高二，年纪还小，也就17，可那是个早熟的姑娘，不光身体发育早，大个子，胸脯挺饱满，思想也成熟的早。她常常用非常热烈的目光看我，咱们呐都是过来人，不用我说你们就明白，一个姑娘看上了你，那目光和别人是不一样的。另外，就在我们离开石家庄第二中学的前几天，我代表在这个学校实习的十几名各系的同学写感谢信，于淑敏就围着我转，很殷勤。他一会儿去找墨汁，一会儿又去找毛笔，感谢信的稿子是中文系写的，我拙笔抄在红虎皮宣纸上。我的楷书是写得很好的，小学5年级，我的作品就获天津市小学生书法大赛第1名。初中的时候呢，天津市搞中学生书画展，我的字画占了整间展厅的1/3。楷、篆、魏、行，洋洋大观，斗大的楷书，爱祖国，爱人民，爱劳动，爱科学，爱护公共财物。大横幅是我写的，在天津市文化馆展出。感谢信写完以后啊，于淑敏满心欢喜地在旁边说，李老师，你的字写得真好，写得真好。他真是从心底里边钦佩我，看上了我。当然我也喜欢上了她，这是个很漂亮的姑娘，她虽然年龄还小，但的确是个美人，千里挑一，万里挑一的美人，窈窕的身材，妩媚的脸蛋儿，真是漂亮极了。我确切地说，认识到她爱上了我，是在我离开石家庄前的最后2-3天。他叫我去他家，从他家出来，他又叫我去公园。他说，李老师，咱们去公园吧，你急着回学校干什么？过2天你就回天津了，还不在石家庄好好玩玩吗？在公园里，他跟我说，李老师，实习完了回到天津，还能记得我吗？我说， 怎能忘了呢？你可能很快就会把我忘了。他说我不会忘记你的，只要你不忘记我。回到学校后就毕业了，等待分配工作。这时他就请假到天津来看我了。他有个姨妈在天津，他呢住在姨妈家里，但每天往我们学校跑，或者约我出去逛公园。这次相见，我把自己的相册和几幅字给了他。他回到石家庄不久就寄信来，说他父亲看了我写的字，夸奖我说这小子这两笔字确实精彩。我在兰州工作以后，我们之间书信不断。那时候最快的信是航空信，我们都寄航空信。航空信寄出的时候呢，邮票上边要贴一枚蓝色的标签，印有航空两字。1956年春节第一次回家探亲，路过石家庄，我去他家看他，他父亲就对我说这样的话：淑敏年纪还小，你要爱护他，不要耽误他的学习。我的家原来是在天津，由于姐姐天津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国家建工部，在北京成了家。姐夫是53年的留苏学生，是建工部设计院的总工程师。我的父母呢，都已经赋闲在家，就都搬到北京去了。我回家探亲，是到我姐姐家去。这次我把淑敏也带去了。淑敏在我家住了几天，我父母很喜欢他，说他有眼色，勤快，嘴也甜。他见了我母亲叫娘，对我父亲叫爸，俨然是我们家庭的成员了，乐得我母亲合不拢嘴。他在我家和我姐住一间房，他性格活泼，爱唱歌，还拉小提琴，我姐也很喜欢他。这里有个小插曲应该说一下。1956年的全国篮球比赛在武汉举行，我身兼甘肃省男篮和女篮两支队伍的教练去武汉打比赛。那时候甘肃省没有专业球队，都是从各厂矿企业抽来的运动员。可是那次我们的男篮打了个第三名，是迄今为止甘肃省篮球史上最好的成绩，以后的几十年也没超过这个记录。集训一个月就去打比赛，我在比赛中指挥得当，出了风头。结果呀，女篮的一个运动员竟然看上了我，贫送秋波。最后的冠亚军决赛之后呢，又搞了一个表演赛。建工部队对福建队赛委会叫我当裁判。这时候那位女队员给我拿一升端水。返回兰州的火车上，他也是一会儿给我倒茶水，一会儿削苹果给我。其他队员都看出来他爱上我了。回到兰州以后，他每个周末都约我去看戏，星期天去逛公园，都是他花钱。这个姑娘是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，比我早毕业两年，是省建工局的技术员，工资比我还要高一级，月薪84块钱。他元旦回家探亲，他的家也在北京，临走问我带什么东西不。我买了点哈密瓜干和葡萄干叫他捎去。碰巧他父亲也在建工部工作，他回去一打听，就把这些东西送到我家去了，与我的家人见了面。他回家探亲还没回到兰州，我父亲就来了信，信里边说：你托杨某带的瓜干收到了，杨某对你的评价很好，我们全家人都看出来他对你有好感，他的学历和收入都不低，可是我们认为还是淑敏优点多，我们不希望淑敏小小的心灵受到打击和伤害， 你可不要喜新厌旧，顾此失彼。过了几天，我姐姐也来了信，说：香莲，我和你姐夫都有预感，看来你和淑敏的婚事成不了了。你是不是觉得远水不解近渴？淑敏到今年夏天才能高中毕业，还要上大学，你等不住，怕她将来有什么变化，把你的婚事耽误了。我和你姐夫的意见，还是杨某对你更合适，也更现实。其实，我从心眼里是喜欢淑敏的，我以貌取人。那位姓杨的姑娘就是个子高一些，长得白，可长了一个单眼皮，是个胖丫头，身材长相都比不上淑敏，我看不上她。不过，我觉得姐姐说的话也有道理。淑敏要上四年大学，四年可不是四天四个月呀。她真要是上完大学变了心，可真就把我闪下了。于是我把姐姐的话写信告诉了淑敏，我的意思是告诉她，我等着你，你可不能变心。她很快就回信了，心里说，我是真爱你的，你不要不放心。你要是不放心，我今年寒假就到兰州去和你同居，以表心迹。我父母亲要是拦着我，我也不听他们的。不是在兰州，而是在北京。1957年的春节，我回家探亲，我先到石家庄看他，然后一起去我家。在北京下了火车，去我家之前，我们在广武门的旅社里同居了一天。只是我运气不好，我回家就一个星期的假期，而那几天他正好来例假。我们虽然在一间房子里住了一夜，却没能尝到禁果。这次探亲以后回到兰州，再写信的时候，我称呼他爱妻，他呢也在信中写祥年，我的夫。他还在信中说，将来我们有了孩子，要把他培养成一名出色的画家，或者是运动健将。我和他还没就成为夫妻，但从感情上却胜似夫妻。我们鱼雁传书，频繁地表达着自己的感情和对于爱情生活的渴望，设计着未来生活的美景。可是，反右斗争开始了，我成了右派。